这座相信的城被写上你的记号，依旧忘不了你曾对我的好，没有人会知道我爱你爱的已经无可救药。寂寞的夜晚，那伤痕更加明亮，害怕这孤独像躲在暗处的猫，那爱情的毒就被吃掉，才感觉到那伤痛，我真的难以预料。不说分手好不好，不要转身就走掉，消失在茫茫的人潮，我怕我的爱再也找不到。不说分手好不好，我还在默默祈祷，心 是不疼， 我怎舍

了疲倦的河流，追寻这么久，总会有一次完美的邂逅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静静地发芽，陪我走过爱情春秋和冬夏。拥抱过的路口，在失散的多年后，还有恋人手牵手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慢慢地长大，陪我走过梦想风吹和雨打。每摔一次跟头，都有意外的丰收，都会让我更辽阔，也更自由。飞鸟亲吻了天空，写了疲倦的河流，追寻这么久，总会有一次完美的邂逅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静静地发芽，陪我走过爱情春秋和冬夏。拥抱过的路口，在失散的多年后，还有恋人手牵手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慢慢地长大，陪我走过梦想风吹和雨打。每摔一次跟头，都有意外的丰收，都会让我更辽阔，也更自由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最美丽的花，走过时间绽放的优雅。我已经不害怕那所谓爱的代价，幸福最后会得到。有一朵开在心里的花，慢慢地长大，陪我走过梦想风吹和雨打。每摔一次跟头，都有意外的丰收，又会让我更 又要错过一个夜晚，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？ Oh, tonight 一万次悲伤

抱着时间。